周末早间的爱就是那么赤裸裸，就像我们群主费劲说的，这是一首赤裸裸的表达。曾经说过我是九七四最爱摇滚乐的女 DJ， 所以看看用哪首歌来回归当年让郑钧一炮而红的，经过两年时间打磨的1994年发布的赤裸裸专辑，正式出道至今已经快30年了，代表我此刻的心情。欢迎来到2021年9月26号带你出发之特别节目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真的已经忘记了当年是怎么做节目了。我先适应适应，今天各种都打不开各种软件哈，但也欢迎在微信平台现在已经更名的正午有星光来和我保持互动，等你信儿。有听友留言说当年才10个月中间还回来过，有吗？我不记得了，反正我觉得非常陌生的感觉，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微信网页也打不开，微信平台也打不开，让我再慌乱一会儿。但是真的看到很多好久不见的朋友啊，静静啊，还有 Stephen Lam、闪闪 Berry 等等等等哈，非常欢迎来到带你出发之特别节目音乐加速度。有听我说了一秒魂穿音乐加速度，大意昨天跟我讲说菜单里面的片花任意调用，只要你不要脱口而出音乐加速度就可以，恐怕要让他失望了。来听当年的主题曲曲影加速度。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等时间让我能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奔跑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是我要的世界，我不会笑。

看到了很多好久没有看到的名字，比如说乔乔，比如说彭翔，比如说午夜兰帕德、碳九十、李楠、雨后彩虹、大雨，说句心里话，董哇离开战神，真的是好久好久不见。EF 一说早啊，纯姐，这个时间点听到你的声音简直爷青回。好，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听我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由大舅李俊逸带来的《我的小朋友》。 好想牵你的手，漫无目的的游走，才像是蛋糕奶油，能让你停留。哦、海水路边回忆。发光的气球，能让你笑着像个小朋友，我的小朋友、哦哦、想把你藏在没烦恼的宇宙，可又害怕自己不够优秀，也曾故意捉弄把你挽留，我的小朋友、哦哦每次见你都有熟悉感受，就算记忆出现了缺口，再见你还是想不顾一切守候。 发出邀请，邀请你走进他生命的时候，啊，如果是我，我想我可能真的很难摇头拒绝。我觉得只要一个男人怀抱足够的诚意，当然这个诚意是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简简单单的，而是真真实实要贯彻在他行动里的那种诚意，我就会点头。千纯嘛，爱情至上的一个人。这首歌是不是好久没有人播给你听了？全真 Naska Say Yes。 余計なものなどないよね、全てが君と僕との愛の叶えさ、少しくらいの嘘やわがままもまるで僕 101次求婚，当年的连续剧的剧情真的不记得，但是我永远记得那张不帅气但是诚意十足的受气包的脸，有没有？刚才谁在微信平台说再来一首摇滚的，来认领吧，插播的这一首一起摇摆。 给我你的手和你的高级，让我们融化在这节奏里，不要在意昨日的忧伤别难，不要理会那些未曾兑现承诺，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忘记所有伤痛来一起摇摆，明天会发生什么 清晨不贪睡，音乐青春不浪费。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秋天的月满腹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雀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的伏线，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中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断掉的线能否扯破自负的茧，熄灭的火能否烧光残留的念，梦中的雨能否化作熟悉的脸，前世的劫能否换来今生的约，能否早一点相信年少的誓言，能否不轻易说再见，能否慢一点感受岁月的沉潜，能否许我一次成全。可能我中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 除了最后一句，前面三句都是我，是我，是我，就是我。今天真的打不开微信平台哈，只能看不能回复，我心里也怪着急的。想要联系我，也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千纯全拼1007来联系到我哈，千纯全拼1007啊。欢迎来到9月26号带你出发的特别节目《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也欢迎在微信平台，现在已经更名的正午有星光来和我保持互动。很多人都很喜欢 Beyond， 我也非常喜欢他们的，尤其是这首《不再犹豫》哈。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一些一往无前的勇气，来给我们的生活打打气。一起来唱吧。 我要忘掉了犹豫，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制。谁人定我去或留？ 定我心中的宇宙， 只想靠两手 向理想挥手。万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 人达成找到心底，奉上的世界。 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 来，一起唱。 我有我心底故事， 亲手写上每段得失落与 地与梦意。创伤不退避， 梦想有一达成， 找到心底梦想的世界， 终可以。 最后一句一起唱， 终可以。 哎，精华就在这个 A 当中哈。 微信千纯一零零七，千纯全民一零零七上看到很多的新朋友，有个逗号说，感谢工作日周日一早路上的音乐陪伴，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吗？还看到小闪的留言说，在单位开始听节目吃早餐，这首西班牙歌我会唱，等纯洁组织聚会我可以唱，大家一起替他记住了哈，我也记住了。 Dime Sofía, cómo te mira, dime cómo te mira. Mira Sofía, sin tu mirada sigo, sin tu mirada sigo. Dime Sofía, cómo te mira, dime cómo te mira, dime. Sé que no, sé que no, sé que solo, sé que ya no soy yo.

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讲，现在外面在下雨，包括李海军。那可能这种小雨的上班路上听这样的节奏正合适。还看到有新朋友添加了我微信的阿潮，说哎，这个音乐节目是天天有吗？第一次听，以后我每天上班半小时车程，是不是天天有好的节目听？抱歉，以后再也不会有。以后千纯可能都会离开北京有广播974的平台，不过没有关系，没有离开北京电台就好哈。我们下个赛道见。回来听这首歌，最浪漫的是赵咏华好妹妹。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真的有这种错觉，好像我是你们手心里的宝一样。谢谢你们不停地在微信平台跟我留言，也谢谢你们添加我的微信千纯，全拼1007。 Oh yeah. 飞景说：“二姐，这是无心插柳，给你一个官宣的时机。这个时机是我自己要来的，因为我自己的那首单曲已经全部完成，稍后有时间播给你们听。” 终于轮到我的歌，轻轻喉咙，松松筋骨，麻烦你给我四分钟，我闭门练。没有秘籍可不轻松，就算晚了几拍，做好准备，马上拔腿拼命冲。 看看谁在等我，掌声震耳欲聋。专属的节奏一旦响起，舞台属于我。那爱来关照，再来点尖叫声。一首歌的时间会记得我。 别怕 try try try， 记得这节拍，慢慢。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滴滴。在我的小礼服里， 别看我脸有点圆， 我的梦想是拯救世界，我就是那么酷。呜呜呜， 现在为了他哭泣， 想想睫毛膏很贵， 是你太过美丽， 他真的配不上你，真的是他瞎了眼睛。这里应该有个加速跑，小短腿倒起来， 踏上口红就无敌的 Superwoman， 转身回眸一笑，也可怎么 Superwoman， 美到爆的 Superwoman， 穿上披风也能飞的 Superwoman， 旋转指令一击，也可怎么 Superwoman。 千纯已经不遗余力地推荐这首歌整整快一年了哈，听这个就会感觉，如果你在开车的话，会觉得坐垫上已经安装了一个弹簧一样，随时可以跳起来，对不对？这里是千纯代班的带你出发，但是魂穿音乐加速度，希望就是今天歌单带给你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歌 Kiss a Girl Keith Urban。 To kiss and tell It's just not my styleBut the night is young, and it's been a while, and she broke my heart, broke it right in two, and it took some time, but I'm feeling like I'm finally ready to find somebody new. I wanna kiss a girl, I wanna hold her tight, and maybe make a little magic in the moonlight. Don't wanna go too far.Take it slow, but I shouldn't be lonely in this big old world. I wanna kiss a girl. Sam 说这一波歌单成功的赶走了我的开车疲劳，要不是在开车，就跟着千纯的节奏跳起来了。哎，身体不要跳。 手指可以在方向盘上调一调。说你是要去八八七吗？跟麦叔搭档也不错。我想了半天麦叔是谁，麦弟啊，没有八八七，还九零零的。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有一种那种加州阳光海滩上行走的荷尔蒙，穿着白衬衫然后朝你咧嘴笑的大男孩的感觉。 Keith Urban 带来的 Kiss a Girl，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还是当年一档叫做先听为快的节目里，被一击即中的那种感觉我永远不会忘记。夏天海风的味道继续吹起，海芋恋，萧敬腾。 春天的来临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雅亮界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充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哦哦，甜甜蜜蜜的暧昧，在热恋的季节，在熟悉充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甜蜜蜜的暧昧，在热烈的季节。 你的笑容无比的甜。 有听友说今天的歌单好好听，有没有歌单推送 ？Sorry， 无咯。想听的话可以听回放啊。还有听友匿名说唱歌好听哦，氛围组担当。什么氛围组啊？组乐队我就是主唱，大合唱我就是领唱，好吗？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音乐加速度。 今天上节目之前，我收到晨晨的微信，晨晨说你加油哦，上节目要带好自己的状态，带好自己的情绪，还要带好自己的小世界。你怎么知道今天会有这首歌？来听我们的小世界，彭坦，春晓。 没有流星的花园，我们坐在街道边，只要有浪漫的誓言，我们笑得 唱着情歌的感觉，好像风儿拂过肩，命令分开一转眼，却又开始了想念。 在这下雨的夜， 白的浪漫的夜， 多想跟着你 一起去冒险。 比如说平时在微信公号互动，就是这种大家庭的感觉。那今天呢，因为打不开微信平台，所以就呼唤大家说可不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千纯全拼1007。所以看到好多的新朋友老朋友，真的有一种互动的时候，真的有一种这是我们的两个人的爱的世界的感觉。 我想美丽想为我们谱写， 让我感动的画面就藏在你心间。 在这下雨的夜， 在这浪漫的夜， 多想跟着你 一起去冒险。在这浪漫的夜， 在这下雨的夜， 用雨水代替我亲吻你的脸。 花絮真的是非常的甜。夫唱妇随是一种怎么样的甜蜜的体验呢？在这首歌当中，我们真的是磕到了甜度超标的高糖。但是真正的夫唱妇随，我想到了以下这一对，都说货比货得扔哈、啊、确实当你听多了 R&B 之光丁世光的作品之后，哇，你真的很难再对很多其他同类型的歌手尬夸。丁世光，我们记住你了哈。来听丁世光 Dan Ashley 叶喜儿低潮期。 原谅我最近在低潮期，有些话我讲的不好听，可能因为实在太熟悉，下意识对你像对我自己。生活总是不再容易，总有些压力，我有时也不知怎么走下去。抱歉让你等了心，太多的烦恼要说，太多太多的烦心要做，太多太多轰轰烈烈的故事每天发生，有什么独的，太多的无奈要等，太多太多纯真的梦就快不及了，太多自在翻翻 是我们还 辛苦也要健康，现在不痛不要干嘛干嘛，微微的坏掉都可以原谅，停止不见的观看选择新遗忘，流点汗再回家，现在不痛不要干嘛干嘛，有没人愿力气用在哪，与其抽丝剥茧爱一个头发，不如消耗人 微信账号上看到陶的留言说，感谢节目的陪伴，早早到单位啦，在这边也提醒我们说今天的汽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天气情况是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夜间阴，北部地区有小雨转晴，最低气温18度。今天白天有小雨，雨势平缓，早高峰注意交通安全，早晚偏凉，请注意适时添加衣物以防感冒。时间还剩下3分20秒，暗箱操作一下，我喜欢 Jackie， 这不是秘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She's with his wine and she dances on the floor And she knows how to drive it So let's go Corazón de melao Melao, melao, melao Ay, corazón de melao Melao, melao Corazón de melao Melao, melao, melao Ay, corazón de melao Melao, melao A man who knows his trouble But what else can he do? She's got him round his finger With a different voice her trouble she's dancing to his life she's got him working hard for him all night corazón de melao melao melao melao ay corazón de melao melao melao corazón de melao melao melao melao ay corazón de melao melao melao corazón corazón

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刚才说到金凤世家，有朋友说你赢了，但是好像我的这个口误还挺严重的。这边环亚科泰好不容易加上了微信，说千纯呀，我听成了清纯，我脸这么大吗？ 阳光有点晒，睡到自然醒来，黑咖啡一杯，当凉快，这一天就打开。房子有点窄，小碗一碗，水白，洗好的衣晾在阳台，我准备要出外。天蓝雨蓝白，我把车窗全压上来，飞扬起来，像尘埃，自由自在。如果下起雨来也不坏，今天太没有目的的开，直到街灯一阵白的天亮，寂寞的沿海，我才离开。下了班就出来，全世界突然静下来，一个人坐下来，期待幸福跳出来。 小展说看我之前就提过清纯了。什么人才会管自己叫清纯？千纯，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哈，千纯一零零七，千纯全拼一零零七。今天开启了一个一对一赛道，一对一通道，对，这样讲比较合理。黑咖啡日记，继续来听言承旭。 风缓缓吹来，徜徉在浪花的节拍，想念我的女孩。下起雨来也不坏，有他在看着电影发呆，直到咖啡香飘过来，他的嘴唇贴上来，我才醒来。 这边有一位新朋友叫谭燕云，他说我是昨晚听你和郭鹏代班主持节目第一次认识你的啊，感觉一秒变粉。用宁静的话来说，我这么多年白混了。喝着一杯黑咖啡，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十一期间还有哪些演出可以看。十月一号到六号由大道文化制作，陈佩斯导演的经典结构喜剧《阳台》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小剧场舞台。《阳台》是陈佩斯在2004年执导的喜剧作品，迄今已经上演了近18年之久。剧中的角色之间充满了戏剧张力，又富有生活的质感，各喜剧元素相互配合，构建出的精彩故事又颇具现实意义。极具陈佩斯的喜剧风格，是一部长演长新的舞台佳作。订票电话6655000。你别说，喜剧的天赋真的是一种天赋异禀。 哦，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让多云的时候突然转晴。哦，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就是我的天才，好崇拜，好崇拜，呀呀呀呀，他我

看到 Eric 说油门和刹车都踩出了节奏，哎，千万别，千万别，太危险了，太危险了。看到周周的留言说月月鸟的 DNA 都激动了，月月鸟在呼呼大睡吧？难道他平时也喜欢这个节奏？还看到宋红场说下一首是小苹果了吗？ 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好像不是。 把你留下来，悠悠的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 我知道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怎么美就让你留下来， 留下来， 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 我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 魏忠说月月鸟惊坐起。 我的个不 那他应该在刚才腾格尔的歌的时候就惊坐起吧？啊！ 为您等待，令牌令牌牌。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悠悠的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你是我心。

有听友说开麦吧，不顾一切打开，然后发现根本记不住词儿。有听友反映说好像微信非常难加，可是我已经最快的速度把所有加我微信的朋友都通过了，最快的速度看到就点啊，千纯全拼千纯，不会说自己的名字了，1007千纯全拼1007哈。 他们幸福掩不住，对照出我心底悲伤好清楚，好像水。 我突然想到刚才有人提醒我说今天还能不能听到这个单曲，我找一下，唱别人的歌不如唱自己的歌，是不是？ 你是不是还常养他怀里，这画面打扰着我不能安静，哪里有屋檐能躲雨，好歌的想你， 毫无预兆的推起了这首歌，老听友应该都听过哈。我们来听这首歌的完整版，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纯纯在这里。 电台播放歌曲，音符跳动旋律，心里的暖意，这首歌专属你。千言万语无法代替美好回忆，在嘴角泛起我们的小秘密，分享的那些故事，相信难过彼此鼓励，岁月的温柔细腻，一路心有灵犀，每当你遇到了不开心，纯纯在这里，不再讨厌周末早起，随时心电感应，像个千里情给我微信，在风都认真听，不管你将会在哪里，纯纯一直懂你， Just you and me。 来吧， 电台播放歌曲，音符跳动旋律，心里的暖意，这首歌专属你。千言万语无法代替美好回忆，在嘴角泛起我们的小秘密，分享的那些故事，伤心难过彼此鼓励，岁月的温柔细腻，一路心有灵犀，每当你遇到了不开心，纯纯在这里，不再讨厌周末早起，随时心电感应，像个千里情给我微信，在风都认真听，不管你将会在哪里，纯纯一直懂你， Just you and me。 遇到了不开心，纯纯在这里，不再讨厌周末早起，随时心电感应， 一起来最后一遍。 像个千里情给我微信，在风都认真听，不管你将会在哪里，纯纯一直懂你， Just you and me。Just you and me。

忧伤不沉重，只因你作痛，夕阳伴星红。 如此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看到微信迷你包说一路特别开心的跟着哼着歌，要不是开着车早就要互动了，终于到公司了，以前到了就不听了，可是忍不住继续打开听听，偷偷摸摸的听，记得戴上耳机。还看到这边有听友说今天的歌真不错，正好有事没带咖啡，要不是你这歌单估计早高峰困死了，很习惯听到这些话，当初这些话没有少听，很谢谢你们把真实的反应告诉我。是的，我回来了。潘玮柏，潘玮柏。 朋友小心介绍，请不用太多指教，上了九层那就给人带着尖叫，天堂之门敞开，他们叫我安心回家，何必滚烫人间欲火燃烧，全身慢慢但我清楚拒绝，绝对的不妥协，写低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Dear Lord,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欲火放完展开双眼 No kidding, play 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抓住身子向我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人民，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 I'm a young OG、啊、你让黑夜降临，不知只会带走我，上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说是何时感觉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其实找就不甘，天下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 chasing money 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苦辱认识命里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明白，其实不不逻辑假发受伤一方串，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感叹，陛下可以打破迷信勇士断腕 KO 你台上搏命有狗血比你清醒，小组心中心魔 AKA Constantine 天真的忘了气氛努力散发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他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只想念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被仰望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费，在家提醒自己 fool。你让黑夜降临，不知只会带走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何时开启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眼睛。 我看到夏木的留言说，摸鱼听以后就听不到了。很伤感，其实一直在想怎么措辞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千春你要离开吗？是要跟国鹏去主持？我跟郭鹏搭，我也不跟国鹏搭了，还是会在北京电台做节目，可能以后的重心就会放在听听 FM， 可以搜索故事广播啊、来听千春的两档新节目，一档叫你好辣妈，一档叫大咖来了，听名字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哈。 以后的节目会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大家记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支持千纯的新节目，好不好？当然想要联系我也可以通过微信啊，因为以后的微信平台就不会再用了，不会再启动哈，所以可以添加微信千纯全拼1007，千纯全拼1007。非常感谢大家陪我度过的3个小时，不要再对我表示感谢了，是我要谢谢你们的陪伴，好吗？听到的是来自张杰《荣耀》，真的谢谢在音乐加速度大家给我的荣耀，给我的光环，永远不会忘记这里。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今天我来代班这期节目吧？这期节目真的是我要来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要离开的话，我落幕的舞台应该是在这里。微信上 Crazy 方说，辣妈步入中年节目阶段了吗？再下个阶段的节目应该是纯纯聊养生了，是不是？有点远，有点远啊，先让我把这个节目做好。还有听友说，要近距离的接触大咖了吗？

总会眼泪，多亏他无私的奉陪。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再见面，谁都不要再提起那一段从前。有些事不面对反而安心安全，你无权再动摇我的世界。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想他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投入越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想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再见面，我不会提到最后和他的一切。面对不爱的人，我终于谅解了曾经你用无言画的句点。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想他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投入越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想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 幸福，现在我真的很幸福。阿玲唱出了我的心声，看到微信很多朋友的留言，有听友说：“哎呀，好像回到了之前某一个周日，上次听你的节目是周末早间的节目告别，好像你还哭了，然后坏笑坏笑。今天听节目是告别九七四平台，下次听会不会就是告别广播？应该不会，应该不会有那一天啊。但是确实是。”曾经跟王维说：“哎呀，最后一期正午有星光，我可能就会请假不上，我怕我会哭。”王维说：“哭哭呗，来，话筒打开，你哭。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爱你有多深。不管哪里，都有我和你的回忆，你却早就已无所谓。痕迹，我想念你，想念过去，没有人能把你代替。再重来，甜和苦，我眼共睹 ，Baby， say that I love you。原来我 love you so much， I love you so much， 没有了你就没有我。 爱自己还要多。 In love, I love you so much, I love you so much, 想要给你幸福，重爱一次 With you。也许是与我不逃避爱的命运，你曾是我的过去、yeah、不管未来到哪里、oh, 一直是你，永远是你，我们要让爱再继续，我的心不会再改变，你给我快乐再也再压抑真实的我。 Yeah, I love you so much, I love you so much, 走过时空的交错，因为我 love you so much, I love you so much, 不再让你孤独，重爱一次。 天哪，这首歌真的越听越想哭。原来我 love you so much 来自 Alex Judu 的为无论我走到哪里记得我爱你。欢迎来到2021年9月26号带你出发之特别版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慢慢找到我当年做节目的感觉了哈。但是今天真的打不开微信平台，只好让大家添加我的微信千纯全拼1007，在这个一对一的绿色通道，我看到很多的祝福一并收下哈，谢谢各位。我一向是个懒散惯的人，当被命运的大手推着向前走的时候，才发现渐渐的也找到了我自己，我确实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所以我会很努力，我会更努力，我一直很努力。 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说好不为你忧伤，心情怎会无恙，为何总是这样，在我心中深藏着你，

在微信看到张尼航说刚来，我都恍惚了。你还可以再恍惚一会儿哈，再不来我们就要错过了最后一节机会。来听苏打绿再遇见。 这一年的情节像大雨匆匆打击过的屋檐，还凌乱的房间像吉他用力刷错几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难道这叫有缘？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痴情却已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了我，发现了所有改变，当初的微笑眼泪喜怒哀乐都已泼在昨天。 听友在问说以后还会用加速度的微信平台吗？可能就不会了哈。但有听友在埋怨说加到现在也加不了啊，可是我都加了呀，我检查了一下所有的添加我微信的朋友们，仙纯全拼1007我全都添加上了。忍不住那就放肆的哭，不会，我今天觉得自己很坚强，全都笑着面对了。苏打绿再遇见，谢谢你们。苏打绿的声音里总是充满着遗憾和温柔，而且唱歌非常的深入人心。有很多朋友如果现在还没有离开，我知道你们在等他。 音乐快车道， 失去了火花，让我停下步伐，不知怎么表达我的想法，要放大，不能在阳光下蒸发。勇敢去改变才是生命的密码，要以最好的姿态来跟世界对话，创造属于我的生活。